最近外国举行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经典著作的研究讨论会和阅读会。对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社会主义史科学》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先军革命思想和业绩》的研究讨论会分别在罗马尼亚和瑞士举行。墨西哥和尼日利亚分别举行了对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竭诚拥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做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和他致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跟着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旗帜，进一步加强妇女同盟的工作的阅读会。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活动。